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歌》，咁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的加入嘅。当前全球聚焦呢场美中的关税战咧，好多人都知道，其实两个人的战争，一个就是美国呢个总统 Donald Trump 强人魅力型，同埋自高自大，相当之高傲啊，同埋受过创伤之后复出的性格。第二咧就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习近平，这个咧声称要为人类指明方向，同埋重组世界秩序啊，这个建立他所声称的所谓中国梦啊，吓嘅一个咁嘅半强人嘅领袖。点解话佢半强人呢？因为佢好想模仿毛泽东同埋邓小平，但众所周知咧，而家就算喺中国国内都知道咧，你想做第三个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嘅呢个咧绝对权威嘅统治者咧，系冇可能嘅。嗱，呢两个人嘅战争咧就长话短说啦，这个关贸战争好多个背景啊，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现在中国方面遭受到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拉拢印度啊和东亚的围困。你只可以看到 Donald Trump， 川普啊最大的弱点呢就是他横扫千军。他呢就是一反以前拜登的四年拉拢欧盟和其他西方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来到围堵中国。呢、这個咁嘅大口仔咧，可以講啊，呢個咁嘅所謂嘅癲佬咧，一上台咧係就係炮轟歐盟同埋加拿大，將嗰啲嘅槍口對準自己嘅盟友。呢、这個咧係 Donald Trump 係一個最大嘅弱點，亦都係咧佢冇可能改正。我諗相信呢個三歲細路仔都睇得到啦，嚇佢呢個咁嘅戰術啊，係對自己啊係一個好大嘅損傷。但相信佢老婆都勸佢唔到。国务卿卢比奥亦都劝佢唔到，呢个同中国啊呢个习近平一样，佢啲十二年嘅所作所为啊，有好多嘢佢独断独行，系佢老婆咧亦都劝佢唔到，李强啊或者李克强咧都劝佢唔到，所以呢两个人咧都喺某种程度上，特别系 Donald Trump 咧喺呢个好奇怪嘅美国嘅议会民主制度有200年嘅基础之上咧，展现咗一种好奇怪嘅独裁，嚟到咧系对抗啊中国习近平嘅独裁。好啦，咁而家中国咧吓，当然咧我哋睇到100日以来咧，佢嗰个经济啊，特别系个出口咧急剧下降，失业嘅数字随住咧今年咧1100万中国嘅大学生投入市场咧，亦都系危机加重。内需咧系疲弱不振，房地产已经俾老习咧系打冧咗。而家想再重振呢个内需咧，消费咧，这个系难过登天啊！喺咁嘅情形之下，唯有咧吓嗱嗱声，若急就乱投医，就派出咧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咧系访问瑞士去见美国财长贝森特。同埋，亦都要走去咧法國嗰度咧，係見翻呢個馬克龍，係謀求改善咧中國同埋歐洲嘅關係。外交部發言人咧林劍咧嚇宣布嚇，中國咧同歐洲咧係要加強來往嚇，就特別係咧係取消啊佢所聲稱嘅嚇對相互交往啊嘅限制。嗱呢啲説話你要聽咧啊，唔好俾佢過骨。欧盟和中国咧，从来冇互相对交往嘅限制。这个交往嘅限制是单方面嘅，就是咧喺两年前，中国咧就系咧高调宣布制裁欧洲议会啊五名嘅议员，包括咧佢里边系对嘅叫对台友好嘅小组，声称咧话佢哋咧系制造两个中国。呢五个议员咧对台湾啊赖清德啊嘅民进党政府咧系表示友好，同埋访问台湾。咁咧就係亦都係咧不滿啊歐洲議會啊呢啲人權小組對中國嘅人權指指點點，喺度嘥口水。咁而家呢啲制裁咧一概取消，就咧歐洲議會對中國人權嘅批評咧，亦都係按下不表。嗱呢啲咧 U-turn 咧，亦都顯示到啊共產黨嗰種嘅現實同埋靈活。以前咧，打嘴炮咧，系狂焚呢个欧盟啊，做美国佬嘅走狗啊，咩嘢咧？系可以咧，粉笔字全部抹杀。 系， 所以咧嗱， 你唔好睇死个黎智英啊，系咪可以释放咧？吓，或者系喺里边坐监坐到死咧？我哋一早喺风云谷里边咧就讲呢、這个机会只系得一半一半啫。你睇而家中国嚟最高领袖啊嗰种咁嘅作风，你喺一旦呢个白纸运动一夜之间动态清零可以取消，当初话呢个咧系压倒经济一切利益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嘅政治任务，而家咪又系一样。欧洲议会以前嗰啲反华反共嗰啲言行咧，系一笔勾销。呢个同取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啊所谓嘅制裁，唔俾佢访问中国啊，如出一辙。不过咧换咗个中文译名就阿 Q 精神，当乜一切都睇唔到。不过而家好可惜，卢比奥咧对访问中国可以讲话完全冇兴趣，只系派出咧阿 Donald Trump 呢个财长咧系走去瑞士啊，系同你何立峰倾。你而家倾啊，系咪太迟呢？我相信咧系太迟，因为你就算揾何立峰呢个新闻副总，你就算走去瑞士，就算走去法国，有乜好倾啊？马克龙啊，同埋习近平都唔知见过几多次啦。习近平啊，旧年啊，系嘛，咪又系访问过法国吓、啊？你马克龙咪又去过北京吓？呢啲咩仪仗队阅兵啊、握手啊、影相啊，呢啲系冇意义噶。全世界咧都睇到眼冤啊！你将呢啲相加上 TikTok 啊，呢啲社交媒体啊，系话俾啲中国人听，而家法国佬拉拢我哋啊，贪图我哋嘅中国市场啊。法国、意大利、欧盟啊，系嘛，系好睇好中国啊？呢啲系废话嚟噶。你而家同欧洲有咩好倾？我唔明有咩好倾。首先三个大国 ，OK， 德国佢个汽车业供应已经俾你中国嘅电动汽车打到残，你要用国家补贴嗰啲比亚迪十只八只嗰啲牌子，十几万架电动汽车集齐喺欧盟嘅大门口。你如果话要同欧盟改善关系，系嘛？你系咪要说服欧洲放行你十几万架呢啲咧比亚迪为首嘅中国电动汽车入去进占市场啊？系啊，你而家最新嘅数字，中国嘅电动汽车据说啊，喺全世界嘅覆盖率咧，最新嘅数字，最新一季度已经爬头啊，成为冠军。不过呢啲去一带一路嗰啲南美洲嗰啲国家同埋非洲系冇意思嘅，最重要系欧盟会开放市场，美国你唔使谂啦。你中国电动汽车新质生产，如果你打开欧盟市场呢，就即是欧盟以德国为首的汽车工业全面向中国下跪和投降。你谈不谈到这样先？这个第一。第二就是意大利还好笑。意大利这个女总理梅兰妮是不是取消了你和你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的？你现在何立峰副总理 去瑞士的话、啊、为什么你不去买这个意大利？改善欧盟关系，嗱，我而家我唔制裁你欧洲议会啊，个五个议员啦，恢复翻一带一路协议咪得咯？意大利会唔会同你重新签署个一带一路咧？呢、这个第二系咪啊？第三，法国呢、这个更加好笑，法国点会同你中国啊近年嗰个关系好咧？就系、是、因为佢名下嘅 LV 啊、Chanel 啊呢啲所谓嘅爱马仕三大名牌啊，系认钱唔认人，系攻占晒全国大陆嘅上至红二代啊官员嘅情妇啊，同埋咧暴发嘅大妈，下次咧夜总会小姐系嘛？中国嘅女人咧吓，可以讲话十个有十一个系法国爱马仕、LV 同埋 Chanel 嘅殖民地子民。你而家有冇钱去买翻法国嘅名牌呢？系嘛？不止冇钱，而且有一个好重大嘅缺陷。呢、这个缺陷咧，一阵讲。所以你而家话药急就乱投医，就去揽翻欧盟。欧盟第一就自身难保，第二佢都有笔数要同你中国计，例如德国嘅汽车出口吓，电动汽车。你而家咧系咪杀入嚟？你揾副总理又好，总理又好，总书记又好，你同亲呢啲咩德国总理嗰都得噏唔出名啦，嗰啲咁嘅人名系嘛？法国总统啊呢啲咧，你最紧要签到嘢翻嚟，你要做到嘢系咪？好似你啦，你 Donald Trump 假假地可以逼到印度总理莫迪取消对美国所有入口货嘅关税，呢啲咧就叫 KPI 做到嘢。欧盟呢班人咧又系中意吹水嘅，系咪啊？譬如话呢、這个。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话：，喂，呢个咧就中国同欧洲要全面恢复关系、改善关系，欢迎欧洲议员嚟中国多走走、多看看。呢、这个说话咧系讲得好正， 因为佢睇死你欧洲嗰班议员，净系识得贪威识食，净系得把口咧识得系讲理论，中意咧系坐商务位甚至头等舱咧吓游山玩水，所以咧佢一定会对呢个欧洲议员咧系展开文化统战嘅攻势。吓嚟下西安睇下啦，嚟下北京故宫睇下啦。吓你唔好以为净系意大利得罗马，去下杭州游下西湖啊。只不过到而家2025年。你叫嗰啲歐洲議員再坐飛機走嚟飲飲食食，啊遊山玩水多看看多走走，有乜嘢用呢？嚇！如果歐洲議員話我想去中國多看看多走走，你放我入去新疆，我睇睇咧，你嗰度嗰啲係咪嘅改造型啊？係咪仲喺度做緊啊？嚇！嗰啲咁嘅棉花同埋嗰啲紡織品，咁請問你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你會唔會批准佢去新疆、西藏多看看多走走呢？我梗系唔会啦，系嘛？所以咧，睇呢个世界咧，唔好听一面之词，唔好断章取义咧，系去自我洗脑，要观察细节，系咪啊，鲍生？ 系嗱，如果用中国同埋欧盟而家嘅处境同埋关系咧，我用一句广东人嘅老说话，叫光棍遇着冇皮柴。 系啊， 咩意思呢？即一方面咧，中国咧希望咧可以啊，欧盟可以放宽嗰啲关税，令到佢嘅過度的產能或者而家去唔到美國的貨咧，進入歐盟的市場嚟消化佢哋嘅產能。而另外一方面，歐盟亦都希望中國開單，即係買佢嘅空中巴士啊，買佢嘅機械啊，買佢嘅呢啲高科技產品啊，諸如此類。但係依兩者咧都係一個 false hope， 即係話咧一個假，即係假嘅希望啊。因為第一，中國冇水啊，依個時候。對於歐盟嚟講，依仲好似以前咁樣咧，閒閒地攞幾百億嘅歐羅嘅單咧，開單咧就冇可能噶啦。另外調轉根本咧，而家歐盟咧亦都冇可能咧容許中國嘅貨咧傾銷入去歐洲，因為其實歐盟而家係落閘放狗啊，因為佢見到而家美國咧咁樣 Donald Trump 嘅關税政策咧，佢好驚一樣嘢，佢好驚中國嘅貨品咧調轉傾銷落去歐洲。因为虽然他们曾经享受过欧洲中国的低廉的产品，但他会知道个结果呢是灾难性的，即例如他们的制造业啊，或者他们那个本地的市场呢将会被中国占据晒。所以现在基于个民意或者个选票之下呢，他们都不能够这样开放市场。所以双方面呢其实都是一个很虚拟的交往。这一点呢其实个性质呢大家知道，大家做台戏的啫。好啦，咁如果讲到习近平的情况呢，嗱，依十幾年嚟咧，佢最大嘅政績咧就係咧，啊，將中國咧周圍樹敵。樹敵嘅意思係，即係將中國咧嗰個擴張嘅野心咧，巨細無遺展露喺世界上邊。咁依個問題咧，喺我哋都曾經已經討論過啦，即係所謂嘅韜光養晦嘅時代，睇佢眼中已經結束。咁要取代美國作為依個最終嘅目標。但係問題係，而家中國面對嘅當然就係最大嘅經濟問題啦。依個經濟問題咧，是直接影响到那个政治的问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习近平其实现在他在第三任里面，甚至可能的第四任里面，他一定要完成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他不能够完成，他就不能够成为你口中所讲继毛泽东、邓小平第三个中共历史上面的伟人。因为纯粹的经济问题呢，他不能够解决的现在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提供了一个契机给他。在过去的新冠疫情和封城之下呢，他的措施是天怒人怨。再加上他在俄乌战争里面呢那个取态呢有些暧昧，同埋呢违反了世界上面那个主要的角度呢，其实亦都得不到呢中国呢的内部的支持。但是而家 Donald Trump 嘅關税政策咧，俾咗個機會佢。中國人或者咁講，中國共產黨咧係從來最需要係外部嘅敵人。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扮演咗一個咁嘅角色啦。反日啊、反美之外咧，而家就係反 Donald Trump。佢依個咁嘅情況咧，佢用一個強硬嘅政策，佢不惜叫中國人咧三年食草都得嘅方法，或者係咧甚至叫做攬炒啊，同你美國咧一齊咧去共赴呢个国难一样，佢不惜咧将中国嘅经济发展前途咧压落去，佢都要扮出一个强硬嘅形象。嗱，依点咧系好重要嘅，因为佢而家系要挽回翻佢嘅威信啊！依种情况咧，中国人竟然受啊， 咁样啦。 而家上上下下系团结一致对抗呢个 Donald Trump， 佢就变咗呢个咁嘅共主。特别系再拉埋欧盟啊，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咧，而家佢就享受紧呢个咁嘅角色。所以而家咧，佢系由一个我觉得系由一个困境里面，突然间佢睇到一丝曙光，佢就可以咧用呢个方向咧去制造一个外在嘅敌人，去继续佢嘅政权咯。 佢以为系。但是你看看整个欧盟包括英国是吧，他是怕你习近平一定是怕 Donald Trump 的现在。是吧，怕你老习，喂请问是你叫我跟我做回朋友 ,ok? 你有多少单啊，是不是帮衬我呢，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嘛。 是啊， 是吧， 要埋单的。 我计几条数啦，第一、北欧啊那家宜家家私。系嘛？近二十年喺大陸啊，你呢啲咁嘅中產階級啊，同埋二線城市啊，起咁多新樓啊，有咁多新單位，咁多人搬入去，係咪應該而家家私嗰個利潤啊，係比起二十年前暴漲200倍啊？啊，你去北歐問下啦，係嘛？你啲大陸嗰啲人、中國啲人走入而家家私鋪咧，係攞住個手機拍拍拍影相啊，嗰啲咁嘅紅色、藍色啊，嗰啲梳化床啊、梳化啊、牀嘅設計啊、被單啊，全部跟住去山寨廠一式複印啊，然後拱出嚟咧，嗰個價錢咧係只係你而家家私嘅三分一，呢樣都懟冧你啦，係嘛？嗰啲無牌山寨貨啊，你歐盟你應該懟個馮德萊恩出嚟啊，啱啦，你中國派個副總理嚟，你而家就應承美國去打擊芬太尼。我而家请问，我整张单出嚟，而家家私 LV、爱马仕、Chanel、Gucci 啊，法国、意大利名牌，你喺中国山寨咁多咁多 volume 啊，抢咗我，偷咗我咁多咁多利润，你而家系话咧，促进啊呢个中欧关系咧系改善，欢迎欧洲议员嚟中国多走走多看看，啱啦，我就系有一个欧洲议员嘅代表团咧。想去中国对你哋啲山寨工厂多走走多看看，嗱个地点系呢度呢度呢度呢度呢度，你派个市委书记陪我去参观下啲山寨厂，等我睇下你哋假冒啊，或者做嗰啲 LV 啊，系做得几次啊，好唔好啊？所以欧盟呢班食湿米咧，亦都呢个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时你睇到阿 Donald Trump 咧掌掴同埋欺凌欧盟咧，就于心不忍，但系咧其实。人必自侮是以后人冇知噶啦，嗱，譬如话举例嚟讲咧，而家你而家法国准备接待呢个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啊，啊啱啦，你嚟嚟得啱啦，因为点解啊？最近中国系利用 TikTok 啊，同埋中国嘅社交名平台啊，做一个非常之凌厉嘅武器，一群啊中国嘅工厂啊，嗱唔知后边有冇幕后政治势力指使，你自己谂啊。最近咧系拍咗好多。在大陆的工厂的短片在 TikTok 那里上传。这些内容是什么呢？是高调向全世界呢是宣布很多个国际奢侈品牌包括 LV, 爱马仕 ,Chanel, 三大品牌一条龙全部是中国制造的。啊、这个 TikTok 是告诉全世界听这三大法国品牌呢你不要被他骗啊他整个 manufacturing 都是中国。只不过最后一个阶段运翻翻嚟咧，系法国嗰度咧贴上 Made in France 法国制造嘅标签。嗱呢集 TikTok 片咧犀利啊，系用英文配音，系明显向全球嘅市场就呼吁全世界你想买爱马仕、想买 LV 同埋 Chanel 咧，你唔以后唔需要再去法国啦，你直情嚟中国订货，系嘛？绕过美中之间嘅贸易关税。直接嚟中国购买平货，嗱呢张黄牌就一巴打落去呢个美啊法国啊吓呢个总统马克龙块面度，咁你点啊？吹啊！吓而家中国有一个梦想咧，就系、是、啊，我一透过呢啲几廿段啊，用英文对白嘅 TikTok 嘅短片，话俾全世界听，你三大品牌其实系全部 made in 中国制造。佢就希望咧，呢啲非洲啊，啊呢啲咁嘅黑人啊，呢啲咁嘅獨裁軍事國家嗰啲老婆啊，嗰啲部長嗰啲妾侍啊，啊阿拉伯啊嗰啲四個老婆啊，酋長嗰啲咧，直接坐私人飛機嚟中國掃貨，你嚟我度買得啦，唔需要再去巴黎、羅馬、米蘭噶啦，係嘛？嗱、啊這個、呢個咧就完全咧就唔需要啊向 啊，呢个咩国际关税啊，呢啲咁嘅啊贸易协定啊，呢啲咧系俾买路钱系嘛？话呢招好犀利喎，系唯有大陆佬先谂到啊！呢啲叫冇底线啊！你唔好以为做唔到啊，翻天覆地喎、啊！吓呢啲咁嘅 TikTok 片咧吓嚟个抵你死啦、啊，系咪？你欧洲俾 TikTok 入啊嘛，抖音啊嘛。我咪用啊，系英文配音啊，而家咪怼翻你转头咯，系咪啊？咁你可以点啊？啊，你而家你 Donald Trump 话要你诶呢、啊這个中国出售啊呢、這个 TikTok 个股权啊，你班欧盟啊系嘛？英国最憎 Donald Trump 噶嘛？你班左交话 Donald Trump 做嘅每样嘢都系扑街嚟噶嘛？咁而家咪用 TikTok 怼死你啊？做得好，我坚决支持 ，Well done 啊！你哋做得啱。是用翻抖音怼翻佢个屎忽，叫佢哋嚟买嘢。而家法国企喺树啊，企晒喺度啊，跟住嗰啲个 Hermes 啊，呢个所谓 Hermes 啊，迅速澄清，系嘛，气急败坏，话假噶假噶，所有嘅皮革制品100%咧都系喺法国制造，并且呢个爱马仕即刻官方网站咧系公布佢嘅生产文件，强化透明度，而 LV 咧亦都话。啊、你哋唔好咧，俾 TikTok 誤導，我哋嘅名牌咧皮具全部出產自歐美地區，呢啲梗係假噶啦！你唔好呃人啊！你點會叫法國佬同意大利佬入工廠做 LV 同埋做 Gucci 啊？你歐盟啊，你咁嘅傻婆啊！嚇、啊，麥克萊夫人10年前咪收養咗110萬中東難民嘅伊拉克敍利亞啊嘛？嗰陣時阿傻婆話咩啊？嚇！我哋要呢啲難民啊，伊斯蘭除咗大愛包容啊，我哋想佢哋就加入呢個基層勞動力嘅行列啊！喂，你而家德國寶馬、Benz 嚇、啊、有汽車有幾多間工廠，裏邊僱用咗幾多 Muslim 啊？呢啲來自中東嘅難民啊！法國、意大利啊、LV、Gucci 啊啲皮革廠，你有冇請中東佬入去同你啤膠啊？同你啤皮啊？係咪？你整幾段出嚟睇下？佢哋有冇喺啊罗马、米兰啊，系、啊、呢、這个咧，诶 ，Düsseldorf 啊、柏林啊、啊汉堡嗰度啊，同埋巴黎啊、马赛同你开工啊，开工一日都要拜神拜四次啦、啊，你顶唔顶得顺啊？系嘛？呢个咪自己捉虫咯，咪抵你死咯。 呢啲欧洲微盘喺中国代工啊，或者系加工咧，呢啲系公开嘅秘密嚟噶啦，唔使 TikTok 讲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不过买嘅人，买嘅人自己感觉良好，佢觉得系 Made in Italy 或者 Made in France 啫嘛。嗱，因为欧盟嗰个规定里边咧，佢并冇讲到究竟要几多 percent 嘅工序。或者哪个工序一定要在欧洲完成才可以真真正正地说在那个国家制造，他只是说呢就里面是必要的工序、啊、在欧洲的国家制造呢就已经可以贴上这个 Made in Italy 或者 Made in France 的字眼的了。所以究竟什么叫必要工序，其实也都没有明确规定，你可以说一个名牌手袋那个扣是一个必要工序来的，而其余的无论个皮嘅裁切啊、组合啊，或者其他嗰啲带啊，甚至系其他嗰啲装饰啊，做好晒，最后嗰个扣上去，因为如果冇咗呢个扣，呢、這个袋就不成袋噶啦嘛，咁你都可以话佢系必要工序啊。所以呢啲咁嘅灰色地带咧，欧盟其实心知肚明，而且跟住咧，其实反而啊，欧洲啊某啲嘅对自己人啊嗰啲生产咧就揸得好严啊。其实呢啲欧洲佬咧。他哋自己捉蟲，譬如話前一排啊 ，Alfa Romeo 呢架愛化羅密歐嘅一架啊，即係新型嘅 SUV， 佢個名叫做 Milano 啊，米蘭。當時就俾意大利嘅政府咧就話否決，因為點解？因為架車原來唔喺米蘭做嘅，啊喺其他歐洲國家做，咁就覺得佢咧好似喺波蘭做定喺邊度做啊？咁就話佢咧唔係喺意大利做，所以你唔可以叫做米蘭呢架車。其实他都没有讲到话呢这架车一定在意大利做，他只是用了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些意大利人就揸得很紧的。但是对于欧洲的产品心知肚明，无论皮鞋、皮具、手袋、意大利那些，其实大部分的工序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其实如果有门路的，亦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你 在中国买到这些 TikTok 里面讲的名牌的皮具。啊，里边嘅质素咧，啊，大家有目共睹噶啦，其实真系同咧原厂嘅差唔多。当然有部分咧，可能咧就将嗰个名牌咧就除咗，或者叫做咧叫你咧自己咧 就自行加上啦，咁嗰啲。咁所以而家咁嘅情况呢，习近平去到欧洲讲呢啲咁嘅一起对抗美国啊，中国呢就用呢啲咁嘅 TikTok 嘅。 咪合则两利啊，斗则互害啊，中欧加强关系啊，这个呢中国同法国之间友谊啊，源远流长啊，戴高乐点啲全部废话。你对于我是欧盟的主席啊，我不想听啊。我拿张单出来，唔该你同我对数啊，你对到咩？你对唔到㗎嘛，係咪啊。所以而家你欧盟啊开动宣传机器，叫埋美国嘅新闻周肯帮口，法国嘅解放报、费加罗报啊，电视台全部即刻气急败坏，话呢啲呢喺中国生产出产啊嘅声称啊，呢啲Gucci话啊嚟到法国标签全部系假货嚟嘅，叫你唔好买。你嗰啲费加罗报同埋呢解放报同埋 Newsweek 啊，你喺个网络嘅效力大啊，定系中国嘅 TikTok 啊、抖音大啊 ？TikTok 而家就系针对 Set 二 Set 世代，即系 C 世代，即系而家嗰班廿零岁即将成长嘅躺平啊，呢班盲毛一族啊，就系咧日夜睇呢个 TikTok、抖音咧，然后咧俾你洗紧脑。到呢班人喺欧洲同埋美国大过咗，有两个钱或者升咗上嗰啲企业做 CEO 嘅时候咧，佢哋一定嚟直接嚟中国北京、上海买货。我而家写包单，系咪？呢啲人哋叫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嗱，呢啲西方嘅左交，包括英美媒体啊，呢啲咁嘅民主党喺度嗌：你 Donald Trump 唔好咁啊，加关税你自己扑街噶！你咁样即系将半个世界嗰个空位啊，你而家美国嘅霸权自我放弃退潮，你都系让俾中国噶咋？你欧洲同美英国一早已经让咗你自己嘅灵魂啊！同埋生产命脉俾中国啦，咁你使乜等到 Donald Trump 啫？孔子学院啊，开到去伦敦大学啦，英国嘅 British Steel 啊，英国嘅钢铁，你一早系平价买咗俾中国啦。剑桥大学啊，你都有一个富晓田花园啦。英国嘅教育产业全部系中国啊，这个市场照起噶啦，用晒假学历入到嚟啊，搞弯你英国嘅大学教育咧，已经。系咪？然后呢啲咁嘅品牌 ，Gucci、Hermes 乜乜乜乜差乜差，系已经系全部中国系已经同你鱼目混珠啦。已经你冇咗自己嘅品牌，你已经将自己典当咗俾中国。你使乜等到 Donald Trump 话我美国霸权退位吓，等于个空位俾中国填补啫？你自己送咗个空位俾中国填补噶，你班左教，你班白痴，你哋明唔明啊？你而家睇下呢条数啦，系咪啊？呢啲中国有一个敦煌网啊，直情啊就系促销呢啲咧叫奢侈品包啊，就系咧系催谷紧呢啲中国制造啊嘅爱马仕、LV 同埋 Chanel。乜你今日知道老衬啊嘛？因为你哋蠢啊嘛，蠢而且贪啊嘛，系咪啊？你哋嗰啲品牌咪用翻珠光宝气啲咁嘅柯德利亚瓶啊，揸住个烟嘴咁样咧喺度 sell 紧嘅。而家着紧呢啲嘢，嗰啲全部系中国大妈揸住嗰啲 LV 品牌嗰啲咁嘅 Chanel 手袋，红红绿绿啊，嗰啲设计全部系娘化，你跟随中国农村啊，系嗰个特色啊，喺西方嚟讲，有啲 taste 嘅人啊，而家都唔会买 LV 同 Chanel， 因为你已经全部 made in China， 有品味嘅人咧系唔会俾你咁影衰嘅，你知唔知？你见过 Angelina Jolie 啊？这个 Brad Pitt 的老婆啊，行咗出嚟带揸住几个 Chanel 同埋周身名牌嘅味，全部系啲中国人啊，啲大妈肥肥白白，同埋咧两身啊个身嗰度三分鸡味七分明星咧，系呢啲系着噶。喂，你成个欧洲品牌已经沦落晒噶啦，系咪先啊？系咪你而家闹 Donald Trump 有咩用啫？佢加你关税啊，当然系加你，敢唔敢开张单啊？加翻中国啊，呢啲 Chanel 啊，吓同埋爱马仕啊，呢啲假冒牌嘅罚单啊，你觉得何立峰嚟啊？你而家欧洲议会，你而家怼张100亿欧罗啊，吓嘅欠单，你话根据我哋调查，你呢十年啊，中国嗰啲山寨厂喐咗我哋三大品牌，再加埋意大利 Gucci、Ferragamo。呢啲咧，你令到我哋导致成个欧盟、法国同埋德国、意大利品牌工业咧。过去，唉，假假地，啊，收翻100亿欧罗啊！你叫何立峰啊，代张支票嚟俾钱啊，好唔好啊？你够唔够胆啊？你识唔识？你可唔可以？你话中国嗰啲系山寨品牌，你喺度你整翻一扎工厂啊？ 你叫班嗰班难民入去啊，系同你啊车衣啊，系同你做翻有冇？冇啊嘛，因为你交白卷啊嘛，系咪啊？系嘛？而家你嗰个成个啊欧洲嗰个奢侈品牌个供应链咧，已经俾中国全部骑劫 ，OK？ 一觉醒来，好似呢个叫小人国游记 Gulliver's Travel 呢个巨人发现俾成班矮人咧，系手脚咧系用啲绳啊同埋啲钉啊，全部扎实晒，动弹不得。啊，身为一个旁观者咧，我真系好难掩盖我幸灾乐祸嘅快感啊！知唔知啊？系嘛？呢啲叫凡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抵佢死。咁你而家你揾个副总理何立峰嚟讲呢啲嘢喺度吹水。哦，中国外交部发言啊，嚟啊嚟啊，多走走多看看，你觉得有效益咩？呢啲咪开正你欧洲议欧盟议员啊，平时嗰种作风咯，系嘛？点样改善关系啊 ？Donald Trump 隔住个大西洋咪对住你咪冷笑咯，啊，你争 Donald Trump 有咩用啫 ？Donald Trump 个心更加鄙视你啊嘛，系嘛？你话佢而家喺度倒米，系怼冧欧盟同埋加拿大，佢怼冧咯。吓你佢俾个位理想啊嘛，一早讲咗啦。吓乌克兰唔关我事，我唔找数。你而家北约啊，你而家欧洲啊，英国、法国、德国，你去建立军队啊？你有咩军队啊？吓咩维持和平啊？派驻乌克兰啊？你照下块镜啊！吓英国全国嘅陆军啊，得个120,000，吓挪威啊得个4,000，吓德国咧系得个咧100,000唔够，法国亦都系得80,000。你凭乜嘢派维持军队啊？维持和平军队喺我 Donald Trump 系同佢签咗和约，分咗矿产之后啊，系你走嚟标美会啊？你标美会嘅能力都冇啦，系咪啊？ 如果话 Donald Trump 咧系真小人咧，欧盟上上下下就 系 伪君子。咁啊，Donald Trump 起码咧，佢个人咧就叫直率啊，佢摆到明，佢亦都唔介意你话佢咧呢个咁嘅即系形象，但系欧盟嗰啲冯德莱恩数落去所有呢啲咁嘅领导人咧，全部既要面子又要银子，既要中国嘅好处系嘛，但又要摆出咧个自由民主啊人权嘅态度。嗱呢啲咧就系欧洲式嘅伪君子啦啊，所以其实中国咧骨子里亦都睇得清清楚楚，欧盟呢班人佢知道咧呢扎饮饮食食嘅高层咧，亦都去享受呢啲咁嘅所谓来走走来看看嘅交往。大家做台戏搭个棚，佢都知道第一佢冇咁嘅能力去埋欧盟呢张单。第二，其实欧盟咧而家咁嘅情况咧松散啊，包括咧佢哋譬如匈牙利啊呢啲咁嘅国家啦，二五仔啊，亦都咧系俾中国咧借艇国和咧就进入咗欧盟嘅市场，可以免除咗好多嘅关税。咁另外咧，法国唔使讲啦，法国长年累月咧。所谓中法友好，其实你去下法国就知道了，基本上个社会的很多的层面都已经是中国人渗透了，或者是他们已经做很多的生意，很多的奢侈品啊、水货啊、代购啊，这些全部都是中国人垄断了。意大利那边呢就是皮具啊，或者那些生产温州人呢10-20年已经盘根错节，甚至他们的第二代呢已经落地生根了。整个欧洲啊，可以话啊，以前你话犹太人咧就去占据晒依成个欧洲嘅金融业，而家系中国人咧就占据晒成个欧洲嘅商业啊，所以呢种情况咧就求人得人。到今时今日，你要再同中国计数，或者系要同中国咧撇脱咧，根本就不可能嘅啊。 北国就仲凄凉啊，佢嗰个主大主力啊，嗰个横扫全球嘅出口就系汽车。但最新的一項調查就是德國汽車俱樂部簡稱 ADAC 現時在德國18歲至39歲這個人口裏面諗住考慮購買中國汽車的比例是超過 72%， 即是德國的年輕人中產世代已經是被中國的電動汽車的功能同埋個廣告宣傳，你又講話洗腦又好，你可以講話征服咗又好，係嘛？ 嗯， 喺全自動嘅汽車啊呢個行業啊，即係計埋 Tesla， 係高達80%嘅受訪者就向德國表示就願意購買中國製造嘅電動車，唔係買 Tesla。80%嘅德國消費者話想買中國嘅電動汽車啊，係嘛？ 根据超过呢个 ADAC 嘅调查，超过一半嘅受访者55%将中国电动汽车嘅创新技术作为佢哋买中国车嘅理由。有40%嘅受访者认为比亚迪同埋吉利啊呢啲中国生产嘅电动汽车个造型方面好有吸引力，即系佢哋望落去好有型。嗱，呢班咧系全部系德国嘅下一代，佢嗰个中产阶级，呢个咧系德国本身系带领佢哋已经咧系带头唾弃啊德国嘅传统汽车工业，宝马、Benz 同埋其他大众系咪？嗱，其他嗰啲你话 Volvo 呢啲咧，北欧嘅名牌一早中国咧系已经收购咗，将佢成功化一堆烂铜烂铁，系咪？而家再计埋呢个英国嘅 British Steel。你德国已经将个空间拱手让咗俾中国，而家你系话 Donald Trump 咧系咁做咧，系只会俾中国嘅霸权乘虚而入，呢啲你无唔无耻啲啊，系咪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系做得啱嘅，我唔讲佢嗰个政治吓嗰个道德啱啱定错，呢班咁嘅蠢蛋系嘛，系咁样双手奉送俾我，因为呢个系一个赤裸裸嘅达尔文嘅森林定律啊！我唔会同你讲感情啊！我中国话俾你啊，你欧洲亦都唔同佢讲感情啊！你法国佬同埋德国佬啊，系你卖货俾中国嗰班土佬嘅时候，你心里面睇得起呢班咁嘅人咩？梗系睇佢唔起啦！你中意佢嘅美金外汇储备啊嘛，系嘛？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系嘛？所以而家你睇到咁嘅局面咧，真系好滑稽啊！即系难怪 Donald Trump 睇你欧洲唔起啊！因为你欧洲即时的反应就是，哎呀，你不要走啊，你 Donald Trump 不要全球加关税啊，不要得罪全世界啊，如果不是你的霸权一弃权，中国会涉入啊。为什么你欧洲不自己说挺身而出，你说美国你呢霸权弃权啱啦，我欧洲填补这个空间，我法国和德国来填补，为什么那些西方的左交和欧洲之后说，哎，中国会来的呢？呢啲咪佢自己心理上边已经系一种失败主义者，啱唔啱？系嘛？你自己认咗输啦。我而家我中国就算我而家俾 Donald Trump 嗰啲关贸打到头青鼻肿，我而家都走嚟欧洲大你吹咩？你凭乜嘢啊？你睇我 啊嘛！ 我俾 Donald Trump 揼到啊趴喺度，我揼到趴喺度，我躝过嚟啊！我都可，你呢班人都可都要啊，坐喺度或者跪喺度嚟见我，系咪先？呢班人就系懒鬼嚟嘅呢班人，所以呢个世界懒人同埋蠢人受惩罚，天公地道，系嘛？非常之好啊！所以而家咧，即系，哎呀，呢啲访问嚟做乜鬼啊？系嘛？不过呢班中国网民咧，嗰班小粉同好开心嘅，系嘛？因为你中国嗰度 TikTok、抖音咧，全部一面倒嘅信息嚟嘅，系嘛？基本上嚟睇咧，你睇中国嘅社交媒体嗰啲言论，全部系垃圾嚟嘅。啲中文啊，同埋中国话所发表嘅嗰啲高见，除咗咧系佢哋用个手机喺度拍翻佢自己国城市里边有条癫佬揸架车撞死十几人嗰啲，你可信？其他你唔使信佢。中国香港都是啦，是吧？你咪听到那些亲中老左十几年来一路说英国佬临走埋低好多地雷啊，其中一种地雷就叫港英渔业啊，政务官啊，是吧？咪一路喺度嘈就话呢搞弯香港咪港英渔业啊，是英国佬埋地雷呢。而家李家超系咪港英渔业啊？林郑月娥系咪港英渔业啊？是吧？喂，曾国卫啊，呢啲咧入境啊，纪律部队啊出嚟嗰啲系咪港英渔业啊？成个政务官系咪港英渔业啊？系嘛？喂，如果而家冇咗老董啊，你话老董喺度施政啊，港英渔业喺度咧，系棘住佢。而家直情港英渔业当家作主啊，系搞到咁，点解你唔出声啊？系咪？你睇嗰啲亲中左部仲冇讲，系嘛？卖地雷卖俾，而家卖紧地雷噶，嗰啲地雷冇晒啊！肥棒是千古罪人嚟噶嘛，系咪啊？冇晒啊！所以唔需要睇中国网民嗰啲表达嗰啲意见，我全部垃圾嚟。所以即系最紧要你自己咧有一个咧独特嘅眼光。当然啦，即系我认为你而家咁样搵个中国副总理走去欧洲拉拢嗰一轮咧，都不等于话欧洲咧归顺你嘅。点咧？如果有一日中国可以邀请意大利女总理梅朗尼，